今天呢，我们的讲道是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还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然后七到十三节，马可福音六章七到十三节。那我就从那个六章后半段那边开始。耶稣走遍周围乡村教导人，他教了十二个使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灵，并且吩咐他们途中不要带食物和也不要带钱，除了手杖以外，甚至都不要带，只要穿鞋子，也不要穿两件内衣。他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哪家，就住在哪里，直到那地方。若有什么地方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要剁掉你们脚上的尘土，证明他们的不是。使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上帝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为了要造就我们，为了要提醒我们你的美好，提醒我们福音的好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不单是听你的话，让我们也可以把它行出来，活出来。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上次看到耶稣带着门徒回到拿撒勒，他的邻居和自己的家人不但没有尊敬他，反而很惊奇并厌弃他，不是压弃，而是厌弃他。结果耶稣不能在哪里做任何的异能，他只医治了一些人。耶稣对他们的不信感到诧异，剁掉他的脚上的尘土，开始在别处教导。耶稣带着门徒回家乡，然后让他们亲身体验当他们被派去执行耶稣吩咐他们的使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在整个旅程中，耶稣一直在通过这个解释比喻和让他们的亲身亲身见证他正在做的大事来训练他的门徒。现在在拿撒勒的经历之后，耶稣将差派他们做这个短期的宣教。那想一想这些家伙，这些人在16到39节中试图质疑耶稣的权柄和打扰他与父的安静灵修祷告时间，来扰乱他的事工。然后他们在四章三十八节激怒了他，当时他们在暴风雨中叫醒了耶稣。然后在五章三十一节，当他们想知道当流血的妇人在人群中出现在他的这个身体的后面，他为什么问谁触摸了他？然后他们甚至反对耶稣在三 在三章二十一节中说他癫狂了，态度一直到十字架都处在一种误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呼召一群有问题的人时的这个神圣的谦卑。那想想你自己的情况，你知道我知道我也是如此的，而且我搞砸了很多，但耶稣仍然还呼召并装备跟随他，并与他一起同工。那 无论如何，在耶稣复活之后，将是这些门徒训练这个使命。在他们的血脉中将执行更全面的使命。耶稣从死里复活意味着教会将把福音带到地极。马可福音16章14到18节。那由于我们是这项艰巨任务的一部分，这段经文至少给我们四项原则，这个宣教原则或者传福音原则。首先，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这个一个伙伴关系的原则，也就是一起同工的原则。那这个伙伴关系在福音中的重要性，耶稣呼召这十二个人叫到自己的身边，那并开始两个的派他们去执行他们的短宣。你认为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两个的？也许你会想到几个原因，但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旅途中相互鼓励和支持。门徒将能够在未知变量的情况下互相帮助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那我们在婚礼上经常引用的第一句话是传道书的四章九到十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他们劳碌同得美好的报偿，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倘若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门徒会奉耶稣的名做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需要不代价避免孤独。孤立会导致疲劳和倦怠。我们亚当看到这个原则的一个例子。上帝说人独居不好，因此从亚当的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夏娃的伴。这是这个原理的一个最基本事例。在婚很容易识别，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一个渴望，希望有一个配偶一起共度人生。但在事工和宣教方面，它很容易被忽视。但我们看看摩西，他需要亚伦做他作为他的事工伙伴，成为他的口，帮助他说话。在使徒行传二节，圣灵差派保罗和巴拿巴与他同去。当他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分扬镳时，主让希拉成为保罗的这个同工。 上帝和上帝知道连使徒保罗都需要伙伴，所以他就供应他了。演他的教会并给那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他呼召我们跟随他完成这项艰巨的使命任务，但他不希望我们一个人去。他希望我们在团契的背景下与他人合作，过这种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上次参加了我们的腓利门的这个查经班，你会发现这正是保罗写给腓利门和他的在他的家聚会的这个教会的心声。腓利门需要宽恕阿尼西姆，并欢迎他回到基督徒的团契中，就像腓利门通过耶稣被天父赦免和接纳一样。耶稣将他们两个的差派出去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多个见证人可以为他们所见证的事物增加可信度。旧约在生命记的13章15节中规定了关于证人的律法，他是这样写，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总要凭两个证人的口或三个口才可以定案。无论他们带着福音去哪里，其他的人的话都不会反对这个门徒的话，因为他们会有其他的人与他们一起确认这是真的。那有一位学者将这第一原则称为协，他给出了效应的定义。他说，两个事物，例如肌肉和药物，共同作用产生的效果大于单个效果的总和。当你与他人一起工作时，降低倦怠的风险，而且你实际上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何等的需要我们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彼此的团契。那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很害羞，或者至少有内向的人，而且你更容自然的保持自己的想法，管好自己的事情。这第一点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我祷告主帮助你走出，更多的参与到团契和这个群体中。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容易，我们真的需要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建造，互相帮助。那第二个原则，我们看到的是供应的原则。我曾经听说过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主在哪里引导，主就在哪里供应。的确是这样。耶稣派他们去宣教，他想让他们知道他正在为提供他们所需。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主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提供了施工的伙伴，他为我们提供伙伴，提供弟兄姐妹，我们过这种基督徒的生活。以帖摩帖，约摩约利，朋友当琢磨，也是如此。我再念一次，以帖摩帖，约摩朋友当面琢磨，也是如此。 箴言的27章17节。我们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彼此相助。在保罗的书信中，他提到了许多次彼此这个词。例如在加拉太书6章2节中，他说到了彼此重担。因此我们能享受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团契。那在7节，耶稣给了他们权柄，他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灵，统治闯入世界的这个标记。那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关键的，但在救赎历史中 的特定时期的具体差派。耶稣给他们权柄做的事情，不都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效的。我们应该看到门徒所拥有的权柄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耶稣的权柄。耶稣是今天仍然掌权的那位，他是主，是君王，是教会和他使命的头，他是吩咐和差派教会出去的那一位。所有牧师、长老和执事的权柄都来自耶稣。弟兄姐妹，你们有能力，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信的。当你软弱或觉得自己对上帝的国度没有用处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你有耶稣，他已经赋予你超自然的力量来坚持下去。然后我们看到8节，吩咐他门徒要带什么和不带什么。耶稣正看着他们为这个旅行打包，他注意到他们正在打包所有他们能想到的东西。好像我们要出国，我们哇，有的人还连那个卫生纸都打包好哈。但耶稣说，住手，你们带的东西太多了，我只想让你们带上最基本的身障，帮助他们走过那个险峻的道路，击退野兽。他们要带一双鞋以及只有衣服。耶稣是多余的负担。出埃及记12章11节说，以色列人吃完逾越节晚餐后，正要逃离埃及，被吩咐了什么？要肩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这些以外，什么都不要带。这些吩咐与耶稣在那里所给的吩咐相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上帝不希望他的子民有多的负担。门徒出去的时候会遇到足够多的这个反弹。他们会因为他们带来的信息而遭到反对和拒绝。他们不需要额外重量的物质产品缠累着他们。这引导了我们到我们相信耶稣要达到的目的。他呼召我们单单的信靠他。耶稣将提供门徒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他们睡觉的地方，在第10节你能看到，并满足于他给我们的。我们要满足于他给我们的，这不是说我们只能拥有一套衣服和一双鞋， 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特定的时间对门徒的特定宣教 旅程，但原则仍然存在。当我们带着福音出去的时候，我们需要单纯带着信心去。当我们为耶稣而活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信上帝会日复一日的供应。他要我们简单和谦卑，他说他会使用我们。他对你对上帝有多少真正的依赖呢？你有多少生活试图靠着自己生活？你要对耶稣有信心，他会供应，他会保护你。就让我们看到第三个原则，在十节和十一节，我们有这个预言的原则。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这个预言。耶稣在告诉门徒如何行动。我们看到他们要接受人的好客和招待。这些人的款待是主供应的一部分。他说，要当感恩的客人，相信这些屋主是我指定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他不希望他们通过接受更的住宿来羞辱这个家。现在门徒知道他们将不可避免的拒绝。这就是向我们展示的，他们要进入一个不信的世界，在那里的人拒绝耶稣和福音。从那时到如今，什么都没吗？然后我们来到了21世纪读者的一段奇特的经文。若有什么地方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要剁掉上的这个尘土，证明他们的不是。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也可以追溯到旧约犹太人的做法。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最严厉的。当他们穿越异教徒的领土，外邦人的土地，照料他们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到家乡的边界的时候，他们会剁掉他们鞋上的尘土。通过这个行动，他们脱离了这些土地的污染和其居民最终的这个审判。耶稣在这里要门徒做的事情被称为象征现实主义，或者象征性的行动。这是一种预言性的行动，旨在激发那些拒绝门徒的人的思想。这无异于宣告一个犹太乡村庄为异地为对不起，这无异于宣告一个犹太村庄为门徒在这里被告知要做的是宣告不接待他们实际上的异教徒，警告他们需要在审判中回应上帝。那一些是一本增加了马太的平行经文所说的，就是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厄摩拉地方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以你看到了等待每个拒绝福音的人的这个审判，这是永恒属灵危险的标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耶稣知道，他希望我们用他的眼睛看到他是如何情况的。有多少人，你们有多少人亲身经历过大台风？那就在他要登陆之前，尤其是在靠近这个风暴中心的地区，会响起响亮，然后警告人们迫在眉睫的危险，并告诉人们逃到安全的地方。那至少在理论上，他应该想起来。这就是耶稣派他的门徒进行的这一次宣告旅行。在他们宣讲福音的过程中，在他们抖掉灰尘时，他们正在拉响警报，审判要来了，悔改并且相信福音，好像耶稣是你唯一的避难所。作为基督教会的成员，我们也被赋予了能力，并被派往一个不幸的世界。当人们接受我们的信息时，而欢喜快乐。当他们坚持不信并拒绝福音的白白提供时，他们只能继续往前行。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行。弟兄和姐妹，终有审判之日，而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总有一天无法再坚持不信和拒绝耶稣，到那一天，他们的处境将比索多更糟。你会怎样做？你的态度会是什么？我祷告，这足以成为我们人向他人宣讲耶稣的动力。我不知道，但一些不悔改的人，不悔改、不相信的人，只会受到上帝永远的愤怒和永远的咒诅而站立。第四个原则，有一位牧师。这第四个原则是有一位牧师所说的一个参与原则的原则。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说，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会的成员，我们参与耶稣已经开始和正在做的工作。第十二节，他说：“所以使徒就出去传道，叫又赶出许多鬼，用油摸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他们这样做是直接服从耶稣的命令，也是对他们目睹耶稣已经在做的直接回应。门徒是耶稣差派的，并被授予代表他的权柄。他们的工作是耶稣已经在做的工作的延伸。前面提到这个异能，那马可用他最喜欢的四个词来描述耶稣的异能。他用传道、悔改、赶鬼和医治，那实际上涵盖了当上帝的国度穿透黑暗时所发生的一切。那事实上，这份清单代表了耶稣的话语和耶稣的作为。这就是门徒使命的代表态的形态。在那段，他们有了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有一个任务来做耶稣的这个神迹，但他们也是宣扬了耶稣从一开始就一直到如今宣扬的同样信息。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他们要传讲悔改的福音，这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的宣告主题。我们所传的信息，我们所传的主义应该的主题应该是上帝的话，它应该是基督的福音。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跟他说你要传福音，提摩太后书四章，这就是门徒忠实的宣扬的。传道者需要像瘟疫一样避免任何其他的东西，像娱乐、脑听众耳朵的事情，以及任何会转移他们注意力从福音转到别的事情的东西，让他们无法到并了解和相信耶稣基督的简单福音。六章十二节说，使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那就是耶稣自己的信息，他仍然也是今天的信息，对所有世代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你和我也是一样，我们都需要在内心的深处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罪不仅伴随着永远圣洁公义的上帝永远审判的危险，而且是肮脏和可憎的。我们蒙召在基督里领悟上帝的怜悯和慈悲，并为我们的罪感到悲伤和憎恨。悔改意味着从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向上帝，并致力与在新的顺服道路上不断地与他同行。这不仅仅是为我们的罪感到抱歉和哭泣，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向，从罪转向上帝。因此，我们看到牧师和宣教士肩负着呼吁人们悔改的惊人使命。但是，弟兄和姐妹，使命也是你们的，是基督教会的成员的使命。耶稣已经复活并升天到他的天父那里，但耶稣的使命结束，耶稣此时此地继续通过他的门徒呼召人们归向他自己。现在耶稣差遣我们，甚至是希望教会的成为他的使者。我想做一个解释，我想用一些给你们一些应用。首先，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主已经做了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主还在做什么。我们可以并且愿意去完成他对世界的这个大使命。他使用了渔夫和税吏，他也愿意使用你和我，你愿意顺服他吗？接下来，当我们基督的使命时，我们不会被呼召独自生活，而有一些人被呼召单身，没有错，是这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团体中生活。 我们被呼召在福音中彼此分。看看这个来自保罗的这个彼此的一个清单。一，要彼此相爱，罗马书13:8。二，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书12:10。三，罗马书12:16。四，不可在彼此判断，评断，罗马书14:13。五，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罗马书15:7。我跳到那个10好了，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加如6:2，跳到14好了，仁慈相待，存怜悯，以弗所4:32。二十，彼此容忍，彼此容忍，这个很难。23，互相劝诫。27，天天彼此相劝。28，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10:24，有很多很多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说的彼此，因为我们真的，我们需要彼此。我们来自各种背景，我们来自我们有不同的不同的这个 character， 或者不，我们都不一样嘛。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在一起，要一起共度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这些是非常难做的。但让我们相信主会天天帮助我们。然后第三，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需要宣讲完整的福音，人们需要明白原因，这样他们才能领会基督为罪人而死的好消息。在外面讲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给他好，我们认为好的那一面，因为还有一面，我们是罪人，我们应当悔改。就像他们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叫人应当悔改，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叫人要悔改。然后最后，正如耶稣差派他们门徒一样，我们教会也是由他派，是在他的权柄下的，正如他的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我们。这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通过的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仍然还在做工，你也邀请我们，也吩咐我们，所有基督徒，甚至希望教会和你一起同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给我们，你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勇敢的心。我们谢谢你，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